心中心中一切似空，天黑天光都似梦，迷迷惘惘聚满心中，最终一片冷的风。 随风是1994年出版的粤语专辑《梦幻的笑容》当中的一首情歌，钟镇涛演唱。我们要走的路有太多的不确定，他人的一句劝诫，自己的一个闪念，偶尔的得和失，都会改变我们命运的走向。世事难以预料，遇事呢，如果我们太执着的话呢，就很容易丢失一些本真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去纠结于某一个人、某一个时刻、某一件事情，只有看开了、想通了，才能够随缘、随性、随心而为，不急不躁，不悲不欢，不咸不淡。不过这个是一种境界了，要慢慢的修为。 不要以为一点冷漠，不要以为只会沉默，我只是不懂得表达我。很难琢磨，你对我还认识不多，哪一天你会了解我？我哭我也大笑，喜欢热闹也爱平淡，真的叫人觉得那么复杂。一个人好好玩，做计算自己的痛苦愉快。

交给他吧，自然的像植物，放在那，放在那。That's right, that's right, that's right now. There's no good, never bad now. 天真的像动物。 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和别人吵架，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是不同世界的人，就不要去强求他们能够达到和你一样的精神状态，不然呢，无非就是变相的逼迫和绑架。感觉是一瞬间的东西，也不能光靠时间来培养，感觉不够，需要多点时间接触来了解彼此，凭借这样的借口保持莫名其妙的关系，就显得太过压抑和无理取闹了。 喜欢你车窗上的

许只是迟到一步。 道德绑架，每个人的人生观、经历、阅历都不一样，只要不做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就好。世界呢是很多元化的，人都在变，你今天觉得很对的事情未必在明天也会有一样的看法，所以没有必要非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别人的身上。朋友、爱人乃至于网络，看不顺眼的转身就走，没有人会多想留你。指点别人没有多高尚，有这个功夫呢还是做好自己吧。 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成灰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 下心中的负累，一直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 很多人都希望找一个优秀的人做爱人，但是一个优秀的人意味着底线高、独立、有批判精神、还诚实。说实在的，你真的不一定能够受得了。所以大多数人呢，只适合找一个不优秀的爱人，和自己差不多，然后两个人将就着过。 每次出门都要半天，睡衣服换了好几件，很难得机会时间又搞错地点。谁说生日非要许愿，新年你再不曾兑现，你还是认认真真牢记在心间。穿长裙去听古典乐，也牵手去看摇滚节。我要的爱不复制偶像剧情节，看电影要选公路片，主角来自不同世界。是花儿的夏天，你的性格是冰冷的冬天，因为爱来自不同的季节，混搭的口味最新鲜。我的性格是多变的白天，你的性格是理智的黑夜，有我们各自一半的空间，完成全世界。上次冷战了一个月，我从不跟谁道歉，你偷偷把惊喜藏在冰箱里面。但更习惯一个季节，专属于你我的特别，是世界上最甜美的一种和解。性格是花热的夏天，你的性格是冰冷的冬天，因为爱来自不同的季节，混搭的口味最新鲜。我的星座是多变的白天，你的星座是理智的黑夜，用我们各自一半的空间完成全世界。

徐小薇翻唱范玮琪的《到不了》。小的时候呢，我们想要什么东西，只会眼巴巴地看着，得不到呢，就只好算了。长大之后，以为得不到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，后来才会发现，其实会撒娇比努力还管用。有的时候很羡慕那些甜甜的姑娘，软软糯糯地说句话，笑一笑，人心都能融化。而我们这些倔强的女汉子，站在旁边被反衬得粗糙又坚硬，仿佛一瞬间就长了满脸络腮胡子。可是你要让我们真的去撒娇得到一些东西，好像又永远做不到。继续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民谣作品，来自刘明翰演唱的《写给你的歌》。 你让我不止一次地想过，我们在一起该怎样生活？那年的黄昏，长春的街头，多少情感迸发在离别后。后来你也到北京来看我，在寒冷的冬月再次融化我。你让我像是初恋般着魔，我醉倒在你柔软的梦中。或许我们都曾苦心琢磨，或许我们都已倾尽所有。我们喝完了最后一杯酒，然后相拥在分道的路口。你走以后我只剩下寂寞，就算我们偶尔还会联络，可那并不能抚慰我的脆弱，也不能让我不再难过。此刻漫天风沙呼啸而过，一不小心就模糊了眼眸。谁说泪水不是一种解脱，至少能平复心头的裂。